我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 喜好礼送不停，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贵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1666。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！

刻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无知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一可能，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忆，直到多少动人的故事，说人世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，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应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，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。